07108888订购成功，免费的送酒上门。先看在验，满意之后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40071088888，40071088888，真品佳酿茅台茅香玉叶原浆酒，1999元一箱，买一箱送两箱，每瓶才110块钱。同时保证每一瓶每一滴都是正品真酒，来自贵州茅香玉叶原浆酒。40071088888，40071088888，每一瓶的瓶盖上都带有防伪编码，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8，40071088888。节目时间剩下最后的10秒钟，立刻拨打电话40071088888，4007108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要说这两天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两天 是什么呀？ 积分。 积分啊，积分落户。 对，不光是这个，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年底了嘛，手机的这个什么积分 啊， 银行卡的积分，可能都会要到期了。拿积分干点什么呢？ 干点换东西换钱呢？ 是，有的换不了钱，顶多换点毛巾呢、一字盒五的。 不是，就是换钱，估计也都是20块钱算一分，然后20000分换2块钱。 当然了，这就是你属于那种在商场买东西，人家有积分的，一分1块钱啊，10000分以后呢，就可以打99折。反正不管怎么说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积分啊。您生活当中使没使过类似这样的这个游戏啊？用个积分舞的啊？您想过没想过积分也能挣点钱？ 是 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要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昨天雾霾散了之后呢，有一辆列车，这列车拉了57辆汽车，正式启程奔赴海南。 哎呦，这路程可是够远的。 哎呀，这57辆汽车不是厂家卖车，是咱普通老百姓，比如说想去海南玩，想自驾，你开车去多贵啊？你把你们家自驾车，这个私家车托运了，通过火车托运到海南。 哦， 这服务呢，这两年还挺红火的。曾经有去过西藏的，去过南京的，去过杭州，这回是去海南。 这路程是最远的。 哎呀，这个其实呢，据说呢，已经运了将近500辆汽车了。 哦， 吴阿姨早在退休，这个早已经退休了。 怎么就哇哇哇了？ 吴阿姨。我说的是什么？ 我听着说哇，早就退休了，这海南购房。我说这怎么就哇啦一声？好好说话，哇啦什么呀？哇啦！ 你把你帽子摘了。 吴阿姨去海南玩。 哎，她在海南啊买了房 啊， 每年冬天啊都去海南过冬， 好地方。 以前呢，总是因为哎呀，这个到那儿就只能打车了，是吧？或者你坐公交车，确实不大方便。现在呢，有了这个业务，确实挺方便的。要不是等着交车，我上个星期就跟老伴飞海南了。这不是这专列啊，就是这个列车啊， 昨天才开， 它不是天天有。记者发现呢，吴阿姨托运的车里边不光是一辆汽车，车里边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能顺带手捎点别的， 一袋大米 啊， 一袋面 啊， 一袋一箱油 啊， 连用了多年的老式高压锅都带上了，这相当于搬家了，这算 真是过日子去了。 哎呀，这要是看起来那 SUV 比普通轿车呢占便宜啊， 装得多呀。 对啊，据了解呢，这趟海南自驾游的运输专列来自天津、河北地区的咨询电话和关注人数明显呈高这个增高的态势。反正一共是57辆车，人家是顺利南下了。北京铁路局的汽车运输专列呢，是从去年国庆期间第一次开行的。然后后来陆续开行了什么西安呐、长沙呀、浙江啊、成都啊、西藏这些方面的这个列车。据说呢，他们服务也越来越多，还能够帮您订酒店、 出行导航、异地导游，反正总之都会给各种各样的服务。据说这车上面还给你套一个防尘罩啊，保护你们家的私家车。哎，我觉得这方式真的不错。赶明儿，咱们要不然把那奥拓运到西藏去，咱也自驾嘛。 还那是这 啊， 挺费油啊。不过 费油 啊， 不费油啊。 你运到西藏去，西藏的山路就越往山上开，哎呀，也是不容易。不过啊，我倒挺好奇，你说这个列车啊，运着这么多这个小轿车啊、私家车什么的，那列车什么样？会不会像那个《速度与激情》当中所演那个一节车厢里边也就装一辆车、两辆车，然后好长好长好长的火车皮？ 一看你就没在火车站周边生活过 啊？怎么着？ 这个列车哈、啊，它有板车，就跟三轮一样，知道吗？ 是，它就个板上面没有盖、 那样的车不是运汽车比较方便 啊？能摞着放。 落着放 啊，一落能落三层四层， 不知道，我们也没见过呀。不过这种新的方式呢，也算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新体验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实在这个有闲钱，据说也不便宜呢，您可以试试。当然了，比您开过去那是省不少钱了， 还省时间，还省油钱呢。 对啊。 在西单北大街呀，有两位女民警在那整治违法停车呢。对不起，这儿不能停车，请您尽快开走。 不是，这女民警真倒是不少，但是真的这接触不多。 亮丽的警花就在西单北大街那边啊，人家还是一特殊的队伍呢，不仅只有这两名女民警啊，人家是六姐妹整顿岗。这支队伍啊是由六名女民警组成的，对于管界禁停街、示范街和其他重点区域静态交通秩序进行监督管理。府右街大队呀、一共有59名民警，其中呢有6名女民警。今年8月份，府右街大队6名女民警自主组成了六姐妹整顿岗，增援一线。这6名女民警日常呢就负责队内的政工、秩序指挥等多项工作。就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基础之上啊，他们2个人组成一组，每天呢上午、下午各抽出1个小时，辅助就管这个界内禁停街、示范街和重点交区域的静态交通秩序维护。在六姐妹整顿岗的秩序整治工作当中啊，他们还特别发挥了女民警的柔和细致的工作优势。比方说啊，在整治违法停车的时候，通过对于路面的巡视观察，及时发现禁停街和示范街存在的违法行为。不是女民警吗？特别的耐心啊，这说明禁停要求，对驾驶人进行劝导和教育，非常春风细雨一般哈，还引导驾驶人自觉把车辆停放在指定地点。 按说态度应该比男的民警稍微的和颜悦色一些， 这事儿就是女性身上特有的这种 温柔 特质嘛，是吧？府右街大队的队长仲海峰就说啊，我们六姐妹整顿岗这6名女民警啊，都是双警家庭。 什么叫双警家庭？ 就是说夫妻两口子啊，都是民警，而且啊都有孩子 啊，双职工。 是的，但是啊，人家这最大的孩子也才上初一， 家庭负担也比较重。 是家里还有小孩子呢，但是这6名女民警啊，都不惜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主动承担起整治违停的工作。 其实民警的这个不光是管理了，还有很多的服务。 是， 哎呀，北京的民警确实是非常辛苦， 重要的 而且态度很和颜悦色的。 对，重要的事得说3遍还不够， 有的时候。比较一下还发现真的挺不容易的哈， 是啊， 希望咱们大家多支持他们工作，别老让人家，哎呀，对不起，那个先给你敬个礼，同志您好，这儿不能停车，麻烦您往前开。哎呀，老这么跟你说也不合适，是吧？ 自觉哈，自觉。 是，来看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积分哈，不知道您用不用积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银行卡的。手机的啊，这包括各种各样的 会员卡，你 对，好人马大姐说，我积分最多的是邮箱里的积分， 哦， 都好几千分了，一到年底啊就通知我赶快换钱换东西，我一直也没换，老觉得那是骗人的，从开始用邮箱到现在大概已经几千分了，就没兑换过，你看人家有钱就是任性， 邮箱里还有积分呢， 不知道什么邮箱，我的邮箱没积分， 我估计有积分可能咱都不知道在哪儿，没发现， 兴许咱使的那是免费的都没积分啊， 也有可能。 不过话说回来了，今天我那朋友圈里边同事刘丽还提醒我们，就是如果发现有什么10086啊或者什么，告诉您可以拿积分换钱，直接换钱，有可能是骗子。 不过到年底了，像这样要求积分兑换的提醒短信也是越来越多啊， 哎， 大家伙甄别一下，看看那个发件人那信息呀、号码什么的靠不靠谱，一看是要是普通座机手机号什么的，我觉得您得加点小心。 愚人老宋说，二位好，那个车叫平车 啊不叫板车。 平车 板儿爷啊，说现在有运送汽车的集装箱啊，来装这个专用的车了。 那一箱子能装几辆啊？ 这你怎么老问那些各色的问题呢？ 好奇嘛，年纪小，好奇心重。 他十几个油， 十几个油。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博安博鑫还说，哎呦，这积分其实就是绑架，好多人都被迫了，有些那积分一年就清空。哎呦，这实在是太霸道了。不过最实惠的啊，航空公司的积分， 哎，能换里程， 人家真的能换机票， 是吧？能换里程和机票。 就是说飞多少张之后就能换出一张来。 关键我老买打折的，人家积分说不能使。 打折的不能使，好像也分行段吧。 也打折嘛。 反正就是多攒几张就够了。 依然说说火车的事儿哈，这个临近年底啊，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提醒大家的。10月27号啊，在北京西开往长沙的5014列车上，旅客李先生放在背包里的7000块钱现金不翼而飞了。 哎呦，有现金还能放背包里？ 啊， 那就是放背包，背包也得朝前放啊。 照你的意思放哪儿呢？ 像袋鼠一样抱着。口袋朝前， 你没说塞鞋里边已经很不错了， 带味儿。 据李先生说，他是早上起6点多上的列车，7000块钱的现金啊，就放在背包里边的钱包里。警方调查发现，10月27号早上7点多，有一名身穿深色外套、背着一黑色单肩包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这个列车的车厢里边。见没人注意他之后啊，他快速从这个行李架上拿下了一个棕色的单肩背包，立即转身到了隔壁几排的空座位下，就坐下来了。然后把里边的钱物拿走之后，又迅速的把那个棕色的包放回到行李架上。 手还挺快。 你知道有多快吗？ 啊， 就这来回来去啊，一共才用了24秒。 哎呦，快手啊，这是。 哎呀，要不然说贼呢。 熟练工种。 哎，是嗨。11月6号早上起6点半啊，这名中年男子再次出现在北京西站第16站台上，并且呢登上了由北京西开往邯郸的列车。发现嫌疑人出现之后啊，民警也是一路紧随了这名男子走进了4号车厢进行观察。在4号车厢里边，这名男子观察了一下四周无人啊，有人没人注意我，主要是选择了一男一女两名旅客的身后坐下了。大约6分钟之后啊，他突然起身把行李架上一黑色挎包拿到座位上就开始翻，随后呢又把这黑色的挎包按着原来又放回去了。 那估计是已经得手了。 依然是很快啊，侦查员就立刻找到了前排的两名旅客，亮明身份，我是警察，看看你包里丢东西没有。一查，有一捆20元面值的2000块钱现金和放在一个信封里的2900多块钱现金啊，一共反正将近5000块钱。这个没了。最终一查，这就是刚才那男的偷的呀。于是被3名侦查员当场抓获。 人赃并获。 别说，一问这男的岁数不小了，50。 哎呦 啊，辽宁人。对于高铁上先后2次盗窃旅客财物的这个犯罪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已经被北京铁路警方刑事拘留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提醒各位啊，这不是马上开始买，已经开始抢火车票的前提啊，是先认准图片， 是 这个准备回家。但是您记住了，一定数清楚自己带了几个包，这些包一定要放到这个视线能够观察的范围之内， 是 随时您得提高警惕， 而且随身也不要带大额现金 啊。是， 对，能用你这电子结账刷卡或者咱存到卡里，到了地方之后咱再取呗。现在好多银行卡都免了异地手续费了。 是是是，当然了，我这个除了火车之外，飞机现在据说也有人专门买了飞机票就为了偷东西的。 这偷东西成本可高了，真是可下血本啊。 那是，他收获还大。 是啊，所以说光是防着贼还不能惦记着说，哎呦，是不是年轻人啊不务正业干这件事，你看这年过半百知天命，他也不知道知哪去了，也干着违法行为。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积分，您用积分都干过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那个啊，这个烧伤科大夫周光峰说，他用积分换了一个剃须刀，你说这算是。 那得看他用多少积分换了一堆多少钱的剃须刀。 为什么呢？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你还是像我说的，20块钱换一分，20000分换2块钱，或换1块钱，你换1块钱，这一剃须刀要你5000块钱，你就这么对吧？那对吧？所以说大家伙好多时候算积分算来算去，发现我为了换一个高倍积分，我为了年底我换点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划算，羊毛出在羊身上。 哦， 之前我就因为有那个想注销信用卡哈，然后注销的时候就我得给人打电话销户啊，人跟我说那个王小姐，您这里边有多少多少积分，要不然您看一下这个，先到网上把那个您该换的奖品换完了之后您再注销呗，要不然可 多贴心嘛， 可惜了了嘛，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说行，那我先别注销，我先兑换呗。 啊， 我对着对着，我发现我兑点什么都不够用，好像就能兑一卷卫生纸。 那也了胜于无嘛。 然后我一看，我说我好像还差一点就能换一更高级的奖品。 啊、 我说我再用两天，对吧？然后就这么一拖又一拖，一拖又一拖，迟迟没注销得了。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啊，有一天我说不行，多少积分我都不要了，我非把它注销掉。人家那客服小姐又是那套话，哎呀，多可惜呀、啊！你说你这积分能换点东西？我说你别诱惑我了，你们那些奖品不要诱惑我，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你就消掉吧。他说那这积分可真没有了。我说没有就没有吧， 还是花的不够多。 嗨。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张晓辉给我们这儿提醒啊，说新闻报道里边点击链接之后被骗，所以呢这个积分果断放弃了、 嗯、 啊。但是超市里的积分呢能兑换有实物，看得见摸得着、嗯、所以呢就不放弃了。 尤其是像这样固定一个超市经常买菜呀、 啊啊、 买点肉买点米什么的、 啊、 积分攒还挺快的。 对，跟烧伤科大夫一样换了积分，也是拿话费换积分的，还有实在人啊，换了一套不锈钢的餐具。 哎，这是真不错、啊、 是吧？他那刮胡刀也不错、 嗯、是吧？ 啊，刮胡刀正经不错，你看我常使没买过，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很贜心的。 反正还是像这样啊，赠品也好礼品也好，要出现了质量问题一样享受三包。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来跟您说个这个特别气人的事儿啊。 是 这个砸车玻璃盗窃得手之后啊，这个贼多猖狂， 嗯， 留下了写有自己微信号的字条， 嗯， 以归还物品为由拿钱来换。 这算敲诈勒索呀、 啊、是是是。昨天呢李某因为涉嫌犯有盗窃和敲诈勒索两项罪名，在朝阳法院出庭受审。今年33岁的这个李某啊是陕西人，今年6月6号到7月22号砸车，一共砸了6辆，盗窃的东西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手表，什么什么小叶檀香的手串、红酒，他们这些车里边是准备 什么都有， 是准备去海南吗？ 这什么都有，这是 不是您不去海南，您车里边装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招贼呀！ 啊，其中有几起，李某在偷完东西之后，就在车里边留了个条， 嗯， 写着想要东西加微信，聪明人你知道的，你听听， 多嚣张 啊！还用了一些流行词汇啊，反正同时留下了自己的微信号。法庭上啊，李某说自己之所以之前呢是做餐饮的。这不是我这段时间闲的没工作嘛、 嗯、 手头有点紧、 嗯、 啊，这才想起来砸车盗窃， 这是理由吗？ 啊，对于你为什么要留下字条呢？说别人丢东西肯定着急啊， 嗯， 我也没想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啊，你说我去一刮胡刀我干嘛使、 嗯、 我又不长胡子是吧？ 嗨， 啊，这当然是我说的了哈，反正总之拿着能换钱最好，主要是什么驾驶本啊证件应该挺重要的吧。我虽然留下了微信号，但是我也不确定对方会不会联系我。别说哈，他敲诈这几起，唯一成功的一起是他在天津实施的一起犯罪，其他的都是在北京市区朝阳区做的案。 咱北京市民警惕性还挺高、 啊、这不是在天津的时候留下一个字条，这车主徐女士还真跟他联系了一下、 嗯、 人家这李某一张口就是要20000的， 哎呦， 后来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之后转了3000块钱，这才在小树林里边找回了自己的电脑。 这还能砍价呢？ 啊，这肯定能砍啊，要不然他这个贼他就是想捞点是点呗。 嗯， 今年的7月18号，李某在垡头中学西边砸了一辆东风标致轿车，从中偷了驾驶行驶本各一本，然后在车上就留下了一张字条。 嗯 啊，这回字条改词了， 怎么说？ 小姐你好。哎，他怎么知道是个女的呢？ 估计看到车里边挂了什么小玩具什么的、 啊、驾驶证行驶本应该能看得出来是吧、 嗯、 弄坏你的车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我也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才想起弄点钱花，看到信息联系我，给我准备几千块钱，东西就归你，聪明的话别报警，咱们相安无事，谢。 这报了警还给你嚣张惯了呢、我怎么叫聪明的话就别报警？ 对呀、 一定得报警。 张女士先跟拿微信联系联系、啊，开价那边5000，张女士砍到3000，但是最后也没给她钱。 嗯， 这李某气急败坏啊，还给张女士发条微信威胁，迟早你会后悔的。结果呢，7月20号，迟早他是被抓住了， 是吧？ 检方认为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刚才不是说盗窃和敲诈勒索嘛， 嗯， 分别建议量刑6个月到1年。当然，这案子没有当庭宣判啊，我们应该打击他这个嚣张气焰。 留个条，那一瞬间性质就变了， 由盗窃变敲诈勒索了。 是的，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好好反省吧，啊，这个千万记住了，再闲再没工作再手头紧，咱们还得走正道。 咱就是东西再多钱再多，再不差那点钱啊、 嗯、 也别放车里边，真的会给您带来无穷无尽损失。因为有些它不是钱的事儿、 啊、 比方说那些证件要是被偷了或者丢了，它耽误您的效率，耽误您时间啊。 是 不是？ 哎呀，说到积分，我发现大家的聪明才智啊，知识渊博呀、啊、教育背景还真是不一样。 怎么了？ 那何牙说， 嗯， 积分的本质是一个求一个函数的原函数。比较出名的是牛顿、黎曼还有布莱尼茨、 莱布尼茨 啊，他们都是最被我嫌弃的人。 嗨， 啊，绝对的咬牙切齿。 为什么嫌弃 啊？ 不是，这一下就深了啊，改函数了。反正我曾经好像是关于积分还有关于套餐这个事儿， 嗯 啊，包括什么那个开封菜他们那个套餐， 嗯 啊，包括游乐园里边你单向，比如你坐个过山车是花20，你买个套票花180，到底哪个值？总之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数学的过程。 这数学应用题我倒觉得其实像是心理学范畴的问题 是吗？ 还是抓住了大家那种心理，但希望我反正钱我都花了，我这点我少垫点我还能更多。哎呀，这东西不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事吗？ 反正你还是这么认为哈。 嗯，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积分啊。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周光峰还跟那说呢，那个函数的原函数是微积分的内容。你学过高等数学吗？ 没有，我后来改文科了，上大学文学学士不需要学微积分，真让我开心呐，真的。 接下来是广告。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自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钜惠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德外大街京藏高速一线出京方向，德胜门桥到北沙滩桥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从线圈图上我们也看得出来，今天是周末啊，二环、三环，包括长安街红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千万别着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积分哈，您比如说购物卡呀、手机呀、银行卡呀，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场，都有可能有一些积分的活动啊。您拿积分换礼品，拿积分换这个换那个，您参与没参与过？当然了，我们也是因为看到北京的这个落户政策啊，也是靠积分，我觉得挺好哈、这个给更多的人有一些更为公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反正消费的 的那个积分啊，你要是正常消费有积分，咱该对东西对东西 啊。 但是要是为了积分而消费的话，我劝大家还是要慎重。 哦，就是比如说你还差1000积分就可以买什么什么东西了。 哎，对，就能换一个更高级的，哦、就差1000积分。这个您再买500块钱东西，今天双倍积分，您就可以换这一脑子一热，这500块钱就出去了。结果后来发现，其实这500可买可不买，其实还是咱赔了。 是吧？ 是吧？ 冲动的不光是恶魔， 嗯， 还有女人。 嗨，这可不能画等号，是吧？你看接下来这件事，说实话，你说不冲动吗？但是也算脑子糊涂吧。 怎么了？ 10月中旬的某一天啊，小鹿他就收到了一条微信好友申请消息。 嗯。 加了对方好友之后啊，对方就说：“哎，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嗯。 在聊天当中，小鹿就知道啊，这是一姓陈的姑娘。 姑娘。 哎，没聊几句，这小陈姑娘就表示出了对于小鹿啊有好感、 哦、 说自己要过生日了、 嗯、 能不能跟小鹿先生见个面呢？ 一个好像很这个叫什么 啊， 邂逅爱情是吧？ 没错啊，你这春心萌动，蹦蹦蹦蹦蹦、 哦、 那得见啊，对吧？人姑娘过生日 够见， 好歹最起码能做一朋友，对吧？ 见了吗？ 见了，这小鹿就买了票，这个从河北赶到河北，从北京啊，专门去了廊坊去见这个小陈姑娘。 嗯， 小鹿记得啊，当时呢，他见到的除了小陈姑娘，怎么还有别人呢？反正小陈说这都是他的朋友，朋友就朋友吧，大家一起呗哈。当天晚上，小鹿就跟着这些人来到了位于廊坊市某区的这个附近的住处。 嗯， 而一进院子，情况不对呀、啊，一转身这大门吭吭就锁起来了。小鹿被要求进入左手边的一间小屋子，你先进去休息休息。房门打开的时候，小鹿完全惊呆了，这屋子里飘出了一股一股的臭味，而昏暗的屋子里边躺着20多个人。 嗯， 这小鹿说这约会不带这样的呀，这什么情况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就赶紧质问起来。没想到屋里躺着人当中啊，听到这话立刻就窜起来5-6个，其中有一个不由分说上来一拳就打中了小鹿的胸口。 嗯， 一拳被打翻在地呀、啊、小鹿说啊，他当时就确定这可不是什么艳遇，也不是什么见网友，他已经被人拉进了传销窝点。 哎呦， 小鹿被传销窝点里所谓的组织人啊没收了手机身份证，而他的人身自由也完全被限制。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小鹿呢就跟屋子里其他20多个人一起被叫醒了，然后被带进了另一个房间。这个时候啊，一个所谓的什么老师出现，开始给大家讲课。 传销嘛，就是洗脑。 哎呀，这小鹿能这么乖乖的听讲课吗？逃跑、绝食、抗议，他都尝试过、 嗯、 但是换来的不是自由，而是一顿顿恶毒的殴打。 你瞧瞧， 哎呀，这他们说打人啊还有规矩，只打胸部以下、 啊， 不能打脸，打脸上面有伤会被看出来。 啊， 虽然时隔将近2个月，小鹿身上现在还是能看到一些淤青。在被关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啊，小鹿呢终于找着了一个可信的人。这个人呢是在小鹿之后被骗进来的，而且啊他的意志比较坚强。 嗯， 小鹿说啊，几天之前呢，这个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打通了关系，他联系上了他们家人，把他给接走了。 嗯， 而这个人也遵守了约定啊，陆华的就当时之前说哈、啊，我要出去，兄弟，我一定带你一起出去、 嗯、 你等我，你别着急啊。这不他出去之后啊，陆华家人和朋友这才赶到廊坊，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帮助之下还终于获得了自由。 这家里边人也是急坏了，这2个月是吧， 消失啊，能不着急吗、 哎， 回到了北京啊，回忆起被救的经历，小鹿呢却说有遗憾啊。 嗯， 当时啊，便衣警察走进院要带他走，并且说明了啊，要想走的大家可以一起走。 嗯， 但是啊，呼应的人很少。 为什么呢？ 还有好多人啊，他根本就不想走、 哎、 因为这些人已经被洗脑了。还有人担心啊，你们是真警察，真是来救我们的吗？这是不是传销窝点的你们的试探啊？万一我走了，你再揍我一顿怎么办呢？也不敢吱声啊。小鹿说，虽然我人回来了，但是那些窝点还在，里边被困的人还有不少、 嗯、 其中还有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怎么样才能救救他们呢？ 哎呀，传销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而且呢也确实特别可恶啊。听的这个细节介绍之后，我们觉得真得好好的管一管。另外我们就是想说，有的时候还得保护好自己。 是的， 有些约会，有些不太熟悉的人，可能真的不应该 尝试跟他们有过多的接触。 说实话，咱大城小事做了这么多期，也讲了不少案例了。 嗯、 那个微信上莫名其妙的漂亮姑娘一家微信，发现十有八九不是酒托，就是就这种传销窝点， 是是， 要不然就是乱七八糟的托。 啊，要不然就是给你炒股啊、买基金呐、啊、买理财啊，都会有。 房子卖不卖 啊？嗨，总之还是提醒您，陌生人咱还是别轻易跟人打招呼，是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吧。昨天下午。雾霾散了之后呢，带上一股浓重的黑烟从北六环升腾而起。下午两点左右啊，有一辆油罐车在北六环外环楼这个叫什么楼子庄桥的西侧主路上发生了火灾。巨大的，你想油罐嘛，油罐的罐顶被烧穿了，受火灾影响，六环路断路长达两个多小时。昨天下午四点多，记者也是赶到了楼子庄桥的西侧的现场，在此等待通行的车辆被拦在了距离火场大约2公里的地方，许多大货车的司机等得有点着急。哎呀，怎么绕路呢？一位河北口音的司机说，我们是被警察拦下来的，说前面发生事故了，必须断路等待。虽然说距离现场挺老远，但是那黑烟看得可清楚了，火焰呼噜呼噜的往上窜，时不时还嘟嘟的响。哎呀，浓重的这个味道熏的司机有点害怕 啊，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着了，可是我们的车都停在路上的，躲也没处躲呀。这辆起火的油罐车呀，这个货罐呢大约有10米长，2米高，牵引车头呢还有这个罐体呢都已经被烧的只剩下锈铁色， 够严重的， 包括轮胎呀、玻璃在内都烧没了，因此呢也无法从外观上辨认啊，这辨认一下车罐当中拉的到底是什么液体呢？ 着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 油罐的上方已经被烧穿了，看上去呢就像被刀削了一块一样。现场调查的人员边喷水边检查车体的情况，车旁边的地面上还残留了不少消防泡沫。现场工作人员说了，说消防队到达现场的时候，火光已经冲天了，消防员迅速啊喷水、消防泡沫控制火势。火势被控制之后啊，浓重的这个烧焦的怪味依然是久久难以散去。看来这火烧得够大的。 是， 现场的记者没有找到这个车的司机。据北京消防在微博上发布的消息说，他们接警之后呢，把这个油罐车啊在下午3:38扑灭了。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万幸没有人员伤亡。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真是天干物燥，在临近年底的时候，我们还是给大家多提醒，注意安全。哎呀，这个贺锦瑞说，哎呀，刚才王哥的笑声真好听啊， 那是发自肺腑的，不用学数学的开心啊。 好吧， 真的。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 对，在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啊，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创造为主体，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参与展示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发现展示评选传播了一批在各行各业各地创造美的丰台达人及达人作品，培育了美丽家园双手创造的幸福理念，凝聚了干部群众发展建设丰台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不服输的精气神。活动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丰台区委社会工委活动开展的情况。丰台区社工委副书记李同燕， 我们现在这个推荐活动呢，应该说我觉得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是要选出达人，重要的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比方展示我们的企业的风采呀，展示员工的这个精神面貌啊， 包括促进企业的发展，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呢，这个应该说是在丰台区的这个非公企业中，应该说是覆盖面非常的广。在这个开展活动中呢，我觉得一个可能是有前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部署，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在参与度上是非常的高，配合度非常高。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的达人还真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然后能够展示出我们的这个风采。第四个呢，我觉得这个活动难得的是它得到了企业主的认可。从我们来说呢，我们做非公企业难度就在于这个企业的党员少，开展活动比较难。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哎，这是一个新的渠道，新的平台，让企业的出资人呢看到我身边的这些员工原来都是这么多才多艺，实际上对于非进企业文化来说呢，应该说一个特别好的载体。我觉得这些达人呢在企业中呢，我觉得也成了这个身边的明星了。大家觉得看他们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了。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整个的丰台区委这个角度呢，我们是组织了一场这个文艺演出。这个演出呢，我们是和国资委和科技园区工委一起来举办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选出了四个精品的节目，自己编自己演，演自己，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大家更愿意参与这个活动呢，他更有兴趣一些。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呢就是还是说到我们的本意，就是我们是做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那这个党建工作实际上就是要从服务入手。那么通过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这个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因为这个企业搭建了一个平台之后，它有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取长补短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哈，这个不是很权威，就是能够推荐出这个达人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实际上都是企业发展的很好的，而且这样的话员工的眼界更开阔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展示了员工的这个精神风貌。这个我刚才说到非公企业的员工呢，实际上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正是这个年龄段在20到40期间，可能正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而且自身的这个工作要求也非常大，他们平常的压力挺大。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示活动呢，让他把自身的兴趣爱好发挥出来，同时呢也让身边人受到了感染。第三个呢，我就是看到了这个企业员工的优秀品质。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归根到底呢是这个弘扬了咱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大家呢都是要发出一种正能量，做好自己，影响身边人，促进企业的发展。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中信银行冬季大礼，达标客户免费获赠鸟巢冰雪季门票或中国照相馆全家福照相权益。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全家行报名吧。